都不跟其他菜放在一起， 对对对， 都放在边上那个保鲜的冰柜里边，你去拿，你一看，同样这边卖一块多，那个就是三块多， 因为营养价值不一样。 有机的，首先我就不仅仅是营养价值， 对对， 它是整个的生长的环境， 对对对， 培育的过程、采摘的工艺以及后续的加工。这个过程都跟一般的没有标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哈。 对呀、啊，秋木耳我们只能在秋天去采摘，其他的季节都不行。所以说它是经过了一年，就像是我们说吃这个东北的大米好吃一样，为什么一年就这一季啊？ 一年一季哈、 啊， 南方的可能一年两季到三季哈。 对， 如果说你还想了解秋木耳当中的一些个知识啊、营养价值啊、对人体的好处啊，你上网一搜或者问问懂的人， 对， 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找到答案哈，这个不难找。我们只能说秋木耳本身的营养价值确实高啊。 对， 您吃完之后不仅是说这个可以清肠啊，包括营养价值的补充啊，里边的氨基酸、维生素的摄入啊，胶原蛋白的摄入啊，等等等等，在这我们不多给大家来说。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啊，因为说北京，我们都知道秋冬天这个雾霾比较严重，那么我们都知道雾霾天的话，您吃什么对身体有益？我相信大家在过去的这几年在北京雾霾的时候，您也都知道。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雾霾天的时候多吃点秋木耳， 多吃点木耳， 对对对，多吃点木耳。 今天的价格跟组合咱们再说一下好吗？ 298元钱让大家带回家20袋的有机秋木耳，然后呢，我们是大概可以泡发出，经过了12个小时的话，可以大概泡发出是20斤，所以我们基本上明年的时候咱都可以来吃。但是这是2015年一年就这一季的秋木耳，然后再送给大家是一盒的猴头菇，也是我们东北的特产。 价格呢？ 价格298，让大家全部都带回家。 298元，您全都拿回家哈。 对， 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再说慢一点，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和购物节目。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啊，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东侧有我们的听众体验中心。您啊，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时间，如果您不放心，您来看一看没问题。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听众体验中心里边看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东北的有机山泉秋木耳。您现场来看看一看啊，然后呢，您现场下单，现场拨打400-015-5151也可以，没有问题哈。其实秋木耳呢，说到它的起源，它应该是起源在清朝。 对， 当时呢是太医呀、啊，在寻找木耳的过程当中，那、在秋天，找到这么一个很小巧的，有点发这个暗绿色的这样一个木耳。后来这太医研究发现，这秋木耳跟传统的木耳相比较而言啊，哎，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它的这个外形，要更好一些，所以呢，这个秋木耳也从那会儿慢慢的被大家所知道、了解、接受。再说一个秋木耳呢，一般都是野生的秋木耳， 当然， 因为我们说为什么叫秋木耳，秋天去采摘的木耳，它跟养殖的木耳不一样。 对， 养殖的你不能说什么春夏秋冬，它因为它在大棚里面，它随时几个月就可以出棚了。 对，因为大棚当中是我们人为的，你去给它空气啊，你去给它养分啊。可是我们说小兴安岭这个地区呢，就是天然的，天给它的这种丰厚的土壤，天给它这种丰富的资源，所以说它才能够孕育出来就这种秋木耳，有机的一个秋木耳。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你在选择木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吃木耳好处有好处非常多，包括小朋友啊，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可能免疫力比较低的，也应该多吃点秋木耳。但是年轻人呢，可能我们每天啊，在北京这个地区你的空气不是很好的，经常有雾霾天的呀，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也建议大家多吃点木耳。那老年朋友咱就更不用说了，木耳从古书当中就记载说这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个清道夫，所以大家如果说经常会便秘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哪怕你一天，我们说你天天炒菜可能说每天你做木耳不现实，那你每天你煲汤的时候炒菜的时候放两颗甚至放一粒，你每天稍微的摄入一点，其实你身体当中的整个的素质免疫力是在慢慢的一个变化的。 木耳当中会含有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 对对对， 还含有维生素 B2， 是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对， 另外我们说很多人啊，就尤其女性朋友啊，缺铁， 对对对， 贫血，缺铁性贫血，木耳当中含铁量是很高的。 对， 另外它含钙量也是远远的高于肉类。木耳可以说是这个素中之荤，有这个素中之荤的这么一说哈，就吃木耳确实营养价值很高哈。